你与我随全没想过，再争执烧起猛火，对峙亦没结果。伤心的太多，而纠缠终于可结束，我终于孤单一个，无需与你再蹉跎，也许应该庆贺和你的终于可结束，我终于只得一个，无需要你再帮助，也不准许谁狠心伤我。我说过你不知错，有些不必的固执，像你最爱看我跌堕，再见了离别是一课，令我日夜怀念那浪漫在最初。我计算着感受，幸福记忆闪过太少，令我极伤心的太多，而纠缠终于可结束，我终于孤单一个，无需与你再蹉跎，也许应该庆贺和你的终于可结束，我终于只得一个，无需要你再帮助，也不准许谁狠心伤我，而纠缠终于可结束，我终于孤单一个，无需与你再蹉跎，也许应该庆贺和你的终于可结束，我终于只得一个，无需要你再帮助，更加